第四十五集。 就是周老师人脾气也特别好，我那时候在内分泌科跟他代教老师就说过，周老师这么多年就没见他发过脾气，对学生也很温柔，对病人也特别耐心。小明，你运气真好，竟然选到了周老师。 罗明瑶想起当时是赵斌带着自己去找周鸿斌老师，想到那时候他对自己这么用心，心底暖暖的，忍不住微微一笑。那边唐毅表示羡慕， 这样的老板多好啊，我也想有一个温柔的老板。我们老板女强人，强势得很，每次都把我们怼得无言以对，关键是人家说的还对，我们无法反驳。 朱珍珍给他一个飞吻。 没关系，老板不温柔，女朋友温柔呀。 唐毅也回给他一个飞吻。 哇， 两个人这一顿秀恩爱，闪得在座另外两个都有点瞎眼。 黄波怀是嫉妒，罗明瑶是想念赵斌了。 珍姐，你温柔，你…… 黄波怀开口就说错话，朱珍珍回以相当有杀气的眼神，黄波怀惜命地吞下了剩下的话。 哎，黄波呀。 朱珍珍倒了点水喝着。 你确实应该找个女朋友管管你，教教你怎么做人了。 我做人挺好的呀。 黄伯怀被他教育的有点发懵。 我老板还夸我挺会处事的。 他停了停，突然坏笑着说， 其实不是我不会处事，是珍姐你太难相处了，是不是啊唐哥？ 唐毅赶紧摆正姿态。 哎，你别胡说啊，我们家珍珍最可爱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挑拨我们的关系啊。 朱珍珍小鸟依人地靠在唐毅肩膀上。 就是，我跟你好相处干啥呀？我只要跟唐唐好相处就行了。 黄伯怀损人不成，反丢一双钛合金狗眼，人生昏暗不堪，只好又拿罗明瑶找补。 小明，你们周老师对课题要求紧不紧呢？前几天不是说去西藏收集数据吗？哎，收到有用的数据没有？我听说外国的杂志特别喜欢中国人搞民族分裂，把西藏和新疆的数据拿来和汉族人做对比，沾上 TBT 的文章分分钟升级。 哎，打住打住。 朱珍珍赶紧给他喊停。 小心查水表了，大过年的提什么煞风景的话题啊，谁不知道你科研狂人吗？除了秀这个，你其他秀什么了？能不能找个女朋友体现自己的价值？ 唐毅给女朋友喊了停。 珍珍，你说过头了啊，你经常说女人不靠男人，怎么黄哥又要女朋友来体现价值了？ 朱珍珍抻了他一下。 这小子事业挺丰满了，我也就靠这个打击打击他。 黄伯怀呵呵的笑。 单身汉只有我一个吗？你没觉得自己也冒犯了小明？ 罗明瑶没想到突然自己躺枪，呆愣愣的看着黄伯怀。 我没有啊。 朱珍珍看着黄伯怀笑。 小明才不会像你。 他转过去看罗明瑶，又是一脸慈母笑。 小明，祖上师兄对你好，你有没有意思呀？ 罗明瑶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急得慌乱摆手。 没有没有，师兄只是指导我做实验，没有特别意思。 唐毅看得好笑，忍不住开他玩笑。 小明这样子特别像被抓奸了。 朱珍珍也忍不住笑，回过味儿来，她觉得不太对劲儿。 小明，你还想着赵老师？ 罗明瑶低了头，嗯了一声不说话，嘴角却忍不住翘着。朱珍珍的眉头皱了起来。 小明，你是和赵老师又在一起了？ 罗明瑶骤然被他说穿，心里有些害怕。抬起头看他，下意识想要否认，张了张嘴，却又否认不了，只能回避着他的眼睛说道： 是的，赵老师说的，他不和我分开了。 饭桌上鸦雀无声，一时间所有人都有些诧异地看着罗明瑶。朱珍珍刚才也是猜，但心里没想到是真的。当时他是觉得赵斌气场强大，小明是那种小可怜的样子，赵斌表面对实习生很凶，其实对小明还挺照顾。他又碰巧知道罗明瑶性向，于是有点敷衍看人机的拉拉。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他又很纠结，尤其听说赵斌和罗明瑶分手，看到罗明瑶很痛苦的模样，他心里唾弃了赵斌一万遍。现在小明说赵老师说什么不分开了，朱真真的脑子里全是问号了，他心里转了很多个念头，却不知道怎么说出来。 罗明瑶， 黄伯怀简直是咬牙切齿的语气， 是不是他拿老师身份逼你的 啊？ 连朱真真都有点傻眼。 等等，黄伯怀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啊？ 他这样一会儿又让小明去家里过夜，一会儿又把人甩了，现在又突然要在一起不分开的，谁知道他那什么心？ 黄伯怀愤愤不平地说， 这不是耍人吗？这种人谁乐意和他在一起？所以小明肯定是被逼的。 朱真真气得转头看唐毅， 唐唐，你说，你看那边那个，他样子是被强迫的吗？ 唐毅早就憋着笑了，吭哧吭哧地说， 我看小明好像很高兴嘛，想笑不敢笑的。 朱真真拍拍桌子， 小明啊，虽然我看你是挺高兴的，肯定也是很喜欢赵老师，但是就我之前说的，你确定自己想明白了？赵老师他也想明白了？我就是不希望你把感情弄混了，而且之前那样，我总觉得赵老师不靠谱。 罗明瑶慌忙摆手给赵斌辩解， 赵老师不是那样的，他对我很好，他之前还装作我亲戚帮我选专业呢，帮我找导师，后来分手之后也是因为他有所考虑，只是那时候我很伤心，我觉得他就是找借口不要我，但是分开以后几个月，我想起过他说的话，确实是我们在一起对于各自的前途都有影响的。 现在也影响啊，光是两个男的在一起就很影响了，别人要是知道他还是你之前的代教老师。 闭嘴吧黄伯怀。 朱真真没好气地打断了他， 严格来说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赵老师都不是代教老师了，师生关系已经解除了。不过你也没说错，国内环境并不开放，别看我们都是学医的，按理说应该眼光更加平等，但是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，听说同性恋就不舒服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黄伯怀想要解释， 也没什么，你是无心的，但是小明应该有心理准备了，大多数人口头上都能平等接受同性恋，但内心的抵触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全改变的，医院里面也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，绝对不会因为我们都学过生理学过心理，老师也教过同性恋是正常的就会有改变，大多数时候医生也只是职业性的不带偏见的处理病人，但同事里面有同性恋这种事儿，我不敢说大家都能平心对待。 这些我都有心理准备了， 只要你想好了我们就支持你。 朱真真举了白水起来做了一个碰杯的动作， 就祝你们天长地久，百年好合。 桌上四个人都举起杯子来碰杯祝福罗明瑶，喝过了一杯，黄伯怀又举起杯子， 小明谈恋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，文章课题的事情还是要抓紧。 其他人都大呼扫兴，黄伯怀对这些抱怨不予理会，继续说着， 大家都有爱情了，我这个单身汉祝各位明年万事如意，学业有成。 大家这才喝了，罗明瑶也举了杯， 谢谢你们，有你们做朋友真的太好了。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，唐毅也举着杯子说， 明年我还元旦来陪我家真真，以后大家各自成家立业了，争取我们三家人都是好朋友，每年元旦咱都聚一聚。